也没钱，也没有啊， 那这多新鲜呢！ 我住家要电钱，我吃饭要饭钱呢。 你死！ 你看这是怎么说的？你看，你看，哪位老先生给他说了？ 那哪位说了？ 老杨姐姐，你莫着急，你怎么敢说？那是不轻，你非得呀下力挨着位的让一让，你让的难头生的，那就不好意思的不巧了。这可是你说的对不？ 我那哪位说的？哪位？ 就那个呀。 哪位啊？ 有鼻子那位。 是不是？哪位没鼻子？ 对，听你的来。我得让一让，我可有个毛病，我告诉你说， 你什么毛病啊？ 可都听明白了啊！我让你头上，你要是挑了，那咱们算两全其美呀。那么要是不挑呢？我让着你头上，你要是不挑，你可别说我犯野蛮，对不？ 有什么野蛮的？ 那可要打。 敢、好了，你让吧， 反正今天 是有个倒霉的人。 不，一个也躲不了了。我告诉你说，要发财，咱们先打这里来。 您甭害怕，我盯着他呢，没问题。甭坐了，甭坐了，他拿嫂子来，我也不怕。 这经理啊，这日子过不着啊， 过不着。 这经理都刚进门啊，这经理都没带着零钱呢。你看今儿个怎么敢这么顺呢？ 你瞧瞧， 你看这个事怎么办呢？我得找一位，得找那个有造化的。 看年轻还得有造化， 我造化那个人是个羊圈，他还看不了啊。那个人得个别，那个脑袋呀长得跟那个电灯泡似的，那还真不行。这个人你得找，你不能忘，你也不知道在哪儿待着，你得慢慢来。这里呢，得了，你的下来头发长呗， 你也就让我呀。什么玩意儿啊？ 马大天 来过吗？ 我来过，头一趟来，头一回老先生让的也是 这，他头一个主啊。 哦，头天来， 头天摆上，让的我这是头一个主，头一位，就冲你这心意，我就得 瞧 这不瞧。不瞧啊。 哎，怎么新鲜不瞧啊？ 好嘛，你们讹人呢？ 讹人怎么瞧啊？ 瞧完了好几万，我做了吗？ 好几万怎么呀？这又不是那个大骡子大马子，别人买得起，你老买不起。我们来到此地大街家买你的先生，一毛钱呀？ 多少钱？ 一毛钱。 看几张？ 八大片。 八大片的花一毛钱，看全了。歇歇腿也值，就出一毛钱嘛。 瞧了， 这不瞧吗？ 怎么一毛钱也不敲呀、 啊？对不住，没带着， 我带零钱， 没零钱， 这倒包不起。说家有万贯，还有一时不变呢。 对呀、 出来接手来了。 是啊， 带钱走嘛呀？ 对呀、 可是你听明白了，这地方是花钱的地方，那么出来一字不带，你们家大人放心呢？ 放心。碰个卖砂锅子，我家取钱去，你甭管。 真不带钱？ 没钱。 行了，我相信你，我交你个朋友，我让你白瞧白看。 哦，白瞧，都白瞧。你吃谁去？ 你那不明白呀、就你一个人白瞧啊？ 怎么了？ 你怎么一瞧，你说一声好，比我说十声还强呢？你怎么一瞧，大象全瞧了，一天的饱饭我冲你老吃了，你做个山中的领袖，这你还不明白吗？ 这话你早这么说呀？ 是， 这叫成群高万丈，带后朋友帮，让我一个人白瞧。我说一声好，顶你说百声老还响，大伙儿跟着瞧着跟着看着，不挣我的钱，赚他们老的钱，咱乐得。哭的嘞， 瞧了 不瞧吗？这叫钢条子，